走的爱太伤人，谁是你注定中的人？有缘无分的认真，到最后还是空留遗憾。最爱你的人，总是在靠你最近的地方等，偏偏你不是个讨心人，而我却爱你那么深。 北京时间的17:08，来欢迎所有听众继续锁定收听好音乐99，这里是先偷客栈，我是貂蝉。听完的这一首歌呢，来自王心平的《一生痴恋》，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京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呢是晴的天气，最高温度在5摄氏度，最低温度呢在-4摄氏度，东风3级，空气质量呢为轻度污染哈。那么也请要出门的朋友们要戴上口罩了。明天的尾号限行呢是4和9，也请所有听众安排好出行计划哈。那么今天是12月27号了哈，离新年又近了一天，那么我们的2017年又少了一天。昨天啊，我还看微博说，哎呀，好希望给我的2017年充充电呀，好希望时间能够过得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千万不要过得这么快。可以说，希望时间过得慢一点，这都是应该岁数大人的想法，是不是？在不知不觉当中，我已经变老了，但一些孩子上学小朋友们，他们肯定希望时间过得非常非常快。好，我们来言归正传啊，来说说今天推荐的这一家店。也是一家非常红非常好的一家店哈，也是被称之为是一家网红店，叫做 Meeting Someone。 哎，有听众知道吗？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说遇见某个人， Meeting Someone。 地点呢是在杨梅竹榭街的99号。如果你从正阳门那边走呢，就是廊坊三条斜对面的那个口，一直往西走，汉宁酒店的对面就是这个 Meeting Someone 了，一个白色的小楼。这家店的服务呢非常的周到哈，说从一进门就受到了非常有礼貌的接待，店员会询问用餐需求，带客人到相应的位置就餐。在用餐的过程当中呢，即使是高峰期，店员也可以照顾到每一周，及时的更换餐碟添水，服务非常的好，而且这家店的环境也是非常的不错。说星空走廊肯定是吸引了很多人专程来一趟的原因。哇哦，星空的走廊就是黑色，然后有这种像火花一样的这种星星啊。但其实呢，这里只是因为是老房子走廊不好而改造的，设计师呢在两边加上了镜子，因为暗加了星空灯，所以不要在这里敞开各种拍照，因为真的很窄。确实因为这个环境呢也是成就了这一家店被称之为网红店。那么一会儿呢来把这一家店给听众做一个更详细的介绍哈，也是一家非常适合约会的店，虽然说环境非常的好，而且他家的菜品呢酒品都是非常的不错。好啦，这里是先偷客栈，我是貂蝉，曲龙飞过来签到。那么同时呢也希望所有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哈，你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也可以来回复我三个字我要票，那么价值50块钱金祖山风景区的戏雪城的门票来免费的送给你哈，只要回复我三个字就可以了，我要票，那么价值50块钱的戏雪城的门票来免费的送给你哈，那么只有5个名额，听手速的时间到了，继续来听歌，崔健《花房姑娘》。

追逐过几场梦，是你让我知道为什么要去学那么多的心动，才会懂该对谁执着。哦哦哦，放不下一个人，那就是定下来的时候，记着吧，最奢侈的温柔全部都交给你挥霍，赖着你每一天离不开你，再耽误多一秒都不愿意，我才发现永远有多近，不要逼我先闭上眼睛，念着你每一夜离不开你，怎么能不把你捧在手心，还经不起遗憾的事情，身边的不可以不是你，赖着你每一天离不开你，再耽误多一秒都不愿意，我才发现永远有多近，不要逼我先闭上眼睛，念着你每一夜离不开你，怎么能不把你捧在手心，还经不起遗憾的事情，身边的不可以不是你，身边的不可以。 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陈小春的《离不开你》，是这位听众叫做习惯沉默点的一首歌啊。他昨天就在点这首歌，但是因为节目的结束没有给他放，那么把今天把这首歌来放给你听。他说这首歌是我媳妇儿的最爱，我俩坐在车里面一起听着这首歌，感觉暖暖的。哎呦，这种撒了一大波的狗粮啊。好，这里是先头客栈，我是貂蝉。我们继续来说，刚才说到了那一家店哈，叫做 Meeting Someone， 遇见某个人，也是一家非常火的一家网红店啊。说从这家大门向左走这个星星走廊，可以去吧台，去二楼的餐厅就餐。直走呢是下午茶餐厅，说啊，这个下午茶餐厅呢，在正餐人多的时候也会使用。这家呢有非常好吃的这个澳洲带子沙拉佐 XO 酱，使用的是萝卜、樱桃、去皮小番茄及切片的带子碟拼盘的沙拉，最后会撒上这个 XO 酱。哇哦，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好看啊，颜值非常的高。这个沙拉一上桌就会被惊艳到，摆盘非常的惊艳和漂亮，能看出来是厨师用了心的了。一片带子会搭配一个萝卜，一片小西红柿，三个一起吃，非常的口感丰富了，也中和带子轻微的海鲜腥气。可以说这道菜也是蛮健康的，哎，有胡萝卜，有西红柿哈。说最后呢，打底的是鲜芒果片，还可以起到清口的作用。带子在切片后稍微煎黄略硬，单独吃口感也是非常的好哦，有蔬菜，有芒果，而且还有水果，哎，不错啊。还有呢，这道菜叫做低温安格斯去骨牛小排，选取的是18至24个月的安格斯牛肋骨，搭配黑胡椒酱及节瓜、胡萝卜、南瓜酱汁。这道菜呢，点的是五分熟，刚刚好可以吃到牛排的新鲜，肉质非常的丰富。提前腌制好的牛肉，即使没有蘸酱料吃，味道也是非常的好。 哇，五分熟的牛排可以说稍微有一点点的生了，因为它里面这个还没有完全的熟，还要带这个红血丝等等的哈。像我这种比较瘦的人一般都是去点九分熟，因为是不敢吃这种带血丝的这个还带血的这个红肉。说五分熟，厨师拿捏得非常的好，看着粉红的颜色也很漂亮，吃着温度口感也很均衡，也值得非常推荐的一道菜啊，叫做低温安格斯去骨牛小排。还有呢，这一道菜叫做龙虾海鲜饭，选取的是澳洲龙虾，搭配着鱿鱼、鲜虾、扇贝等时令海鲜制作的超级海鲜饭啊。说这一道菜可以说是唯一一盘见这个光盘的菜了，分量非常大，大约觉得像三四个人吃都应该没有问题了。而且它这个海鲜饭的表面放了一只很大的小龙虾，不是那种很大的龙虾，是那种比较小的龙虾了。说这个龙虾大钳子里满满都是肉啊。龙虾呢是用居士的做法，就是分量特别的足，厚厚的铺在肉上，看着特别的满足。哇，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海鲜饭上面有一只非常大的龙虾。说有鱿鱼、扇贝、鲜虾，搭配料也是非常的足，感觉吃不完的感觉。也是值得非常推荐的一道菜啊，叫做龙虾海鲜饭啊。可以说这是一家吃像是吃西餐的地方，环境也是非常的不错，叫做 Meeting Sam One。 如果有听众喜欢的话呢，可以去自行查一下啊。地址呢是在杨梅竹斜街99号。好啦，这里是尖头客栈哈，我是貂蝉。那么同时呢，希望所有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尖头客栈，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你可以来回复我三个字，我要票。那么价值50块钱金祖山风景区戏雪城的门票来免费的送给你哈。那么只有5个名额，赶紧拼手速的时间到了。好，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周华健，风雨无阻。 生唯一的赌注，只留下一段岁月让我无怨无悔全心的付出，怕你忧伤怕你哭，怕你孤单怕你糊涂，红尘千山万里路，我可以朝朝暮暮生不停的脚步，让我走出一片天空，让你尽情飞舞，放心的追逐。爱是漫长的旅途，梦有快乐，梦有痛苦，悲欢离合人间路，我可以缝缝补补。昨日种种千辛万苦，向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爱你够不够多，对你够不够好，可以要求不要不在乎。不愿让你看见我的伤处，是曾经无悔的风雨无阻。拥有够不够多，梦的够不够好，追求不认输。给你一条我的路，你是我一生不停的脚步，让我走出一片天空，让你尽情飞舞，放心的追逐。爱是漫长的旅途，梦有快乐，

She got G like MC, you liked it on her. Easy V doesn't come for free, she's a real lady. And as for me, how you'll see, slam your body down and whine it all around. Slam your body down and whine it all around. If you wanna be my lover, you gotta get with my friends. Make it last forever, friendship never ends. If you wanna be my lover, you have got to give. Taking is too easy, but that's the way it is. If you wanna be my 一首非常嗨的歌曲啊，来自听众平凡不凡点的 Warner B， 这里是闲偷客栈，我是貂蝉。同时呢，希望所有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闲偷客栈哈，可以来点一首你此时此刻想听的歌曲，也可以来回复我三个字，我要票，那么价值50块钱金祖山风景区戏雪城的门票来免费的送给你哈，只需要回复我三个字，我要票就可以了哈。那么只有5个名额，赶紧拼手速的时间到啦。好，我们继续来言归正传，说到这一家店呢叫做 Meeting Someone， 遇见某个人的意思哈。刚才有说到这一家店有这个龙虾海鲜饭，以及低温安格斯去骨牛小排，还有澳洲带子沙拉佐 XO 酱哦，这些主食都是非常的不错。好，我们继续来介绍这一家店的甜点。哇哦，看着这个甜点特别的有食欲，这个呢叫做法式巴格利巧克力蛋糕，使用的是法国夫纳巧克力制作，夹有制字的榛子酱夹心，老样子甜品要给5分，而这个甜品呢要给满满的10分。生菜切开的时候呢，可以感觉到巧克力慕斯非常的有质感。要把软软的慕斯做成这个样子肯定是不容易的，因为它是一个特别像是一个巧克力味的果冻那样子哈，QQ 弹弹的非常的有质感。当你这个叉子插下去的时候，哇哦，好有质感啊，看样子特别的好吃。说一开始还会担心这个榛子酱夹心跟巧克力搭配会有一点点的腻，结果吃起来完全是不会的，榛子酱与巧克力融合的非常的好，要不担心热量的话呢，可以吃上10份。啊，对，这也是不建议一些健身的朋友来吃哈，但是那些不怕胖的姑娘们可以多吃几份哈，真的是看样子非常的不错，而且摆盘设计非常的好看。好，继续来介绍这个呢叫做粉粉的小确幸。小确幸的里面有树莓酱双层芝士，非常的清爽，每一份甜品都没有踩雷。意思说呢是非常的好吃，因为这个呢叫做小确幸，它的这个造型呢是个心形，然后下面有2瓣草莓，然后在侧面呢有1、2、3、4、4个芒果丁，哇哦，非常的好看啊，这个样子。说呢这说个小细节啊，说因为这家店的所有甜品的盘子都特意的冰过，估计是为了可以保证甜品能呈现出最好的口感，这样的小用心让我感觉真的是一家非常用心经营的餐厅。好，我看一下啊，这位听众叫做齐，说我要票。好，那么一会儿我来回复你信息，把这个价值50块钱的金祖山风景区戏雪城的门票来免费的送给你哈。那么同时也希望所有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闲偷客栈，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也可以来回复我我要票三个字，那么价值50块钱金祖山风景区的戏雪城门票来免费的送给你哈。这个风景区里面呢有冰上运动、雪上运动，还有一些这个冰挂呀，非常的不错哈，值得去看一看去玩的。好，这家店呢还有非常好喝的，应该算是酒了，这个呢叫做梅汁镍 是用龙兰舌、树莓果蓉、树莓糖浆以及青柠汁等混合而成。哇哦，这个放在非常好看的水晶杯里面，深红色的。说菜单上鸡尾酒的品类非常的多，看颜值每个都想点来尝一尝。这款应该是点到的最喜欢的一款了，自带果味鸡尾酒的清爽，颜色呢也是格外的亮丽啊，真的是深红色，非常的好看。好啦，这里是仙涛客栈，那么稍后呢，我还会把这家店的一些主食啊，还有这个一些酒类啊，来给听众做一个介绍啊。那么这里是仙涛客栈，我是貂蝉，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张韶涵《淋雨一直走》。 决定我想去哪里，往天堂要跳多地狱，也不恐惧，不逃避。这不是脾气，是所谓志气。雨能起，你能推我下悬崖，我能学会飞行，从不听谁的命令。耳朵用来听自己的心灵。 九历经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九五九，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冬天虽然没有春天迷人的鸟语花香，没有夏天壮观的电闪雷鸣，也没有秋天诱人的丰硕果实，但它却献给大自然最洁净纯洁的美。今天是12月27号，好音乐959

舍不得挥挥手。 来自梁静茹的小手拉大手，欢迎回来先偷客栈，我是貂蝉。今天给所有听众介绍的这一家呢，是位于杨梅竹斜街的叫做 Meeting Someone 的一家店哈，也是一家非常火非常火的一家网红店。服务呢非常的周到啊，说从你一进门就能受到非常礼貌的接待，店员会询问你用餐需求，带客人到相应的位置就餐，即使是那种用餐的高峰期的时候，那么这个服务员呢也会顾及到每一桌的这个服务。环境呢那当然是没得说了，说清空走廊肯定是吸引了很多人专程来一趟的原因，但其实呢这也是因为老房子的走廊不好而改造的。哇，这个设计师也是非常用心了，也是一家非常用心做饭的一家店哈。刚才有介绍了主食非常的好，以及甜品啊，还有这个非常不错的这一些酒类。刚才介绍了一个呢，叫做梅汁液，是用龙兰舌、树莓果酱、树莓果蓉、青柠汁等混合而成的。说呀，这一道酒呢最隆重的应该就是它是自带仙气飘飘的装备，掀开玻璃罩之前啊只能隐隐的看到它，也许这样的形式感觉符合这款酒的灵感来源，叫做蓝莓之夜。做个形容哈，它是一个底盘，上面呢有一张纸，纸上面有一个杯子，里面放的这个梅汁液的一些这个果嘛，这个酒类，然后上面有一个玻璃罩，这个玻璃罩里面呢是那种带着仙气儿的，像干冰一样的东西呢，但是这个仙气儿它不是干冰制成的。它呢是用的是一个叫做玫瑰木制作的烟雾，非常的好闻，连下面垫的纸巾都是香香的，可以说这一家店呢是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到非常非常的精致。好，继续呢，这一个叫做塞巴斯丁，是用接骨木、糖浆以及牛奶等混合而成的。说这个点这道这个甜品啊，一定是纯属好奇。说等他端到我的面前的时候，会被他的这个外表所迷惑了，猛灌一口，被朗姆酒的味道冲到了，这感觉非常的好，牛奶厚重感里冲出一股酒味，非常的痛快。这道呢对比之前的梅汁液的酸爽，塞巴斯丁的醇厚，让我很庆幸因为好奇点了它，这也是鸡尾酒里面口感非常难得，也是非常值得推荐的。哦，这个呢叫做塞巴斯丁，它的这个摆盘非常的有特点啊，是那种宫廷范儿的一个喝茶的那种小茶杯，然后里面呢放的是这个接骨木、糖浆以及牛奶等混合而成的甜品，然后上面撒了一些像是花瓣的东西，很好看很好看，也值得非常值得推荐的一款饮品。那么这一家店呢说还有非常好吃的一些菜品啊，以及非常好喝的甜品，总之来说呢是一家颜值和这种品质担当的一家店哈。而且呢说下午茶也是非常的好，说下午茶吃下午茶的人要比用正餐的人还要多，当你在下午没事的时候约上几个朋友去坐一坐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叫做 Meeting Someone， 遇见某个人的意思，地址呢是在杨梅竹斜街的99号，如果有听众喜欢的话呢可以去自行查一下，带着你的小朋友小姐妹去坐一坐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这里是仙偷客栈，我是貂蝉。那么同时呢希望所有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可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也可以来回复我三个字我要票，那么价值50块钱的金祖山风景区戏雪城的门票来免费的送给你哈，只需要回复我三个字我要票就可以啦，价值50块钱的金祖山风景区的戏雪城门票来免费的送给你，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哈。那么拼手速的时间到了，还有名额啊，赶紧动起手来回复我三个字我要票。好，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林忆莲，我坐在这里。 我坐在这里看着时间流过，